这个周末我想跟朋友去台南玩。 怎么去？ 我想坐火车去。 火车太慢了，要4个多钟头，坐高铁比较快。 可是听说高铁车票非常贵。 高铁车票有一点贵，但是坐高铁又快又舒服。 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票。 在高铁站、网路上或是便利商店都可以。 这么方便，那我坐高铁去，谢谢你。